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嘅军事导航节目啊，军武戏言啊，我哋主持人 Larry 啊， 系 Alex 啊， 系啊，咁啊，同大家播翻呢个一周最新嘅最热嘅军事话题啦。首先咧，多谢读者关心啦。咁啊，有个网友话，我把声麻麻地系咪？系啊，上个礼拜病咗啊， 系 咁啊，多谢关心啊。咁另外咧，就我哋呢个礼拜都迟咗啊， 系 啦，咁啊，真系冇办法，因为小弟个业务咧系有季节性嘅， 系 咁啊，而家呢啲季节咧系会忙少少嘅。咁所以就希望啦吓，下一个礼拜应该可以准时录到音啦。 好， 咁啊唔使大家久等啦吓，因为有网友话读紧法啊嘛，系咪？咁我哋就尽快啦。咁同埋咧，我哋呢个礼拜好得意，呢个礼拜咧我哋抽时间咧同网友有一个聚会系咪？ 系。 咁就有个资深网友啦，系咪啊？ 系 Simon 系咪？ 喺外国嚟啊？ 外国嚟啊？咁我哋叫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系嘛？咁我哋就尽量都抽到个时间同佢倾下偈啦。 系。 但我唔好意思啊 ，Simon， 因为我就啱啱个时间咧就唔到。所以就倾过两句我就闪，系啦，咁下次啦，你再嚟嗰阵时候，或者我哋去其他航展见到面咧，就再倾下啦。咁其实各位网友咧，有时咧，如果你有兴趣咧，你都可以即系上嚟我哋网台嘅， 系 咁啊撞下我哋喺咪度咯，都好难撞到我哋， 好 难撞到我哋， 我哋都不定时录音啊。 系啊，我哋都神出鬼没嘅真系。但例如今晚咧就而家就夜晚嘅， 系， 但系咧有时就日头， 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争在未试过清晨几凌晨嗰啲咪六点啊五点嗰啲啊，咩时间同阿 Alex 录过啊真系。咁咧就，所以咧各位网友多啲互动啦。咁有时咧，我哋都会收到啲网友咧，就会喺呢个 inbox 啊，系咪啊？ 系 问我哋问题，我哋都会答嘅。另外咧就 YouTube 会留啦， 系 或者 Facebook 啦，系咪啊？咁咧就近排都收到都好多问题嘅。 系 Hunter Q 留我哋系未睇嘅。 系啊，最衰就我未睇啊，未有时间睇。咁所以咧就如果你有问题咧，你 keep 住问啦。总有一日我哋会答到你嘅，我哋会一路睇嘅。其实有啲问题咧，我哋今集都会答你嘅。咁之前有啲咧叫有拖无嫌啊。我哋总系会打翻嚟嘅。 好， 咁我哋就言归正传啦，我哋开始啦。咁咧就先睇第一单咧，有 F 三十五啊。不今次咧就 F 三十五 C 啊。 哇，好快 ，next month 喎。 好快啊！咁咧就呢个新闻咧来自咧 military.com 嘅，即系你译做军事网啊。咁啊，当然系美国嗰啲啦，就唔系中国嗰啲啦。咁咧就入面咧佢都讲呢个新闻都好新噶吓，即系一个礼拜都冇噶。咁讲到咧，美国海军咧，依家咧 on track 嘅，即系其实佢依家咧谂住咧，将呢个嘅 F-35C 咧有呢个起初有起始战力啊，即系我哋叫做初始战力啦，或者你叫做系啦，即系嚟紧咧就应该可以咧去摆入去呢个嘅一啲嘅航空母舰度用啊。 咁咧喺呢个 系 呢个尼米兹级先啊， 要摆尼米兹级先啦，因为福特级都未搞掂。 系啦， 咁咧就呢个 F-35C 咧嚟紧咧有个叫做 IOC 啊 ，Initial Operating Capability 啊。咁即係我哋叫做初始營運嘅戰力啦，咁呢就下個月啦，咁下個月講緊幾多呢，係二月嘅時候啦，咁但係二月係幾時呢就冇講嘅，就冇講二月幾時，咁你預啦，我估二月應該二月中度囉，係啦 ,official day 呢係冇嘅，係未出嘅，咁所以呢就 suppose 即係呢個呢就之前呢佢哋都有講嘅，即係 F-35C 呢就即係你去試啦，咁一試呢就係呢度嘅 Carl Vinson 啊，你記得我哋講戰神係咪，就卡爾文森號啊，咁上面咧，咁因为佢咧试咗咧，就有啲嘢试到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我哋讲过咧 ，F 三十五咧系咪话佢系需要试一扎嘢噶嘛？即系咧，佢旧年年尾开始试啦。咁啊，当然你话海军呢个有冇关系咧？就海军呢个其中一个型号要试嘅。 系。 咁啊，试嗰啲嘢，咁咧当时咧要试咩咧？就要试佢隐形，即系一啲嘅嘢啊，咁同埋啲电子设备啊嗰啲咧就要试啦。咁所以咧就而家咧，佢哋话咧理论上咧，依家咧如果 IOC 即系话呢个初始营运战力做得到嘅话咧，嚟紧应该咧就大概啦，上呢个卡尔文森号咧就2021年可以上，咁大家就计咯啦，今年2019咯，咁啊过多两年咯，咁所以咧就你上得咧就个有战力噶啦，咁所以咧应该会再早少少咧，2020咧你会见到喺卡尔文森号上面咧不停试，例如试咩咧就系试佢一日最高可以弹射几多次啦，佢嗰啲彩虹战队入面点样去协调啦，加油啊加弹啊，如果我哋讲 reload。即系我出咗，我再翻嚟 reload 再出， 系 究竟个当中个 evasion 系几多咧？咁呢啲咧全部都要做。 咁摆卡尔文森号，即系话真系摆喺战神度，即系话可以随时打得噶咯。 随时打得噶啦，系啊。咁所以佢，我估佢依家摆咧就唔会摆嗰啲咩林肯号啊，嗰啲唔会噶啦。 系， 即系佢如果佢摆咧，就应该都会摆嗰啲咩斯坦尼斯号啊，卡尔文森号啦。咁啊，真系因为呢啲系全部最前线咧去打噶嘛。咁所以系几鬼过瘾噶。咁咧就当然 F-35 啦，相对其他啲机型咧，就会喺其他空军基地咧都已经服役啦嘛。咁所以咧就相对如果 F-35C 依家都可以服役嘅话咧，就你见到 F-35 家族就应该齐脚啦，系啦，咁啊全部都会齐咯。咁就即系当然相对嚟讲，就应该嗰啲机师嘅训练系最难啦。 系， 因为你首先你嚟紧，如果系福特级咧，嗰啲你知个着舰系统咧系新嘅， 唔系用油压嘅，用电池嘅。咁嗰个咧，听讲咧个电池嗰条烂咗索咧未做到啊， 哦、 即系未做到，系嗰个质量佢哋话暂时未达标准。 系， 即系咩咧？可能降落咗一百次嘅时候咧，就可能有两次会濑嘢咁咯，或者三次濑嘢咁咯。咁你知美国嚟讲就一次濑嘢都唔得嘅， 所以就用翻传统嘅尼米兹级稳阵啲啊，而家仲 系。所以暂时应该用翻尼米兹级嘅，嗱，福特级应该系重要啲，即系仲要 tune 啊，仲要 fine tune 翻少少嘢啦。咁所以 F35C 咧，我哋成日都讲 F35C 嘅改变游戏嘅规则咧，嗰、那个战力系应该系比 F35A 同 B 强噶嘛。 系， 因为你谂下有咩舰载机去隐形啊？冇噶啦。咁全世界最劲嘅舰载机不嬲都美国噶啦。 系。 咁但系佢本身嗰个 FA18 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始终虽然话佢个 RCS 系一啫， 系 好细啦，要去到又有吸雷达波啲嘢啊，成嗰啲啦。但系其实你相对你都仲系比起嗱，我哋以前系咪讲过，如果你将 FA18同对面用苏三十打， 系 理论上苏三十赢噶嘛？应该系赢噶， 近战嚟讲系 应该系赢噶。其实 suppose 即系，所以其实如果你咁样打嘅话咧，就大陆有着数噶嘛。 系 始终都咁，但系如果你依家用个 F35 之斗就冇着数咯，因为我睇唔到你嘛。 系 我睇唔到你，你可以嚟炸我。咁、所以咧就依家用个 F35 之就一个 game changer。 通常你见到我咧已经死咗啦嘛。 哦，咁啊系啊，你见到我就应该净系可以影相我。系啊， 准备跳伞揿掣， 准备跳伞揿掣， 拉跳伞掣。 我谂都唔系啊，应该死咗唔知咩事，拉揿个掣都做唔到，应该。好啦，下一个新闻咧要讲英国啊。近排咧就英国咧，我唔记得我睇边，好似 CNN 系咪咧？我唔记得咗睇边个网站啊。佢话我英国咧喺全世界军事排行咧排第二个影响力。咁呢个我就 O 个嘴啦。 计埋啲英联邦国家系嘛？ 唔系啊，就咁讲英国阿窿咋？ 边个新闻嚟噶？ 我唔记得啦，咁有一个网站讲嘅，就话英国咧个影响力系排第二，嗱，好巧妙嘅，佢唔系军力，系影响力。 好啊，即系我即系同话啊嘛，大英帝国呢三个字即系一个外交名词啊嘛， 系嘛， 即系仲吓得人啊嘛， 仲可以攞嚟吓， 即系可以吓靓仔。 我谂起码佢有啲嘢好嘅，例如嗰啲即系四五级啊，即系嗰啲巡防舰啊，或者嗰啲巡洋舰，其实都唔太差嘅。另外你话 BAE 本身都烂船都有三分钉啊。即系 BAE 都好多时都可以牵头做好多嘢啊， 哦、 即系无论做台风啦， 做 A 准啦， 或者做六代机啦，嚟紧嘅暴风雨啊嘛，即系其实佢系一个 top sales 嘅， 系 应该佢可以牵头做好多呢啲嘢，所以英国咧佢嗰个始终都仲有嗰个威力喺度啊。咁一讲翻咧，就英国国防大臣咧本周宣布啊，就话咧要喺亚洲设立新嘅军事基地，好多人即刻谂喺边度啊？ 边度 应该边度 set 咧？好啦，咁当然咧呢个问题未问之前就问多个问题，就系、是、你有钱咩？系咪英国佬？你 always 问题，一日讲脱欧，唉、哎！ 嗱，而家脱欧问题就系一脱欧都倾唔掂嘛， 倾下脱唔掂啊？ 佢哋系咪要硬脱欧啊？ 而家要半天吊喺度啊，唔通唔水啊？ 其实佢可唔可以反悔唔脱欧啊？佢唔脱欧咪唔使俾钱咯，系嘛？不过样衰啲咯， 好样衰咯。 其实冇样衰啊， 好样衰。 调翻转，如果真系唔脱欧，人哋制唔制咧？都制噶嘛？ 唔脱欧， 麦克尔制唔制啊？ 我梗系唔制啦， 又唔制， 经济制裁你添嘛？ 因为你玩嘢， 系啊， 一搞咗我咁多嘢， 系啊， 你依家又话唔脱， 系啊，你脱，你硬脱我就你唔俾钱硬脱咯，玩就玩到你借。 其实好惨喎，咪即系好似啲影星，我话脱又唔脱，我唔脱又话脱咁样，系嘛？咁所以都几惨嗱。咁依家英国嗰边咧，就因为硬脱欧咧，或者你脱欧要俾钱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就依家究竟英国有冇钱咧，再抌出嚟呢啲就好难讲。你知啦，佢连战机都唔会自己做噶嘛。咁会唔会真系会使钱呢啲地方咧？嗱，有一个指标咧，我想大家咧记得翻，就系、是、我哋上年讲嘅英国咧，其实已经 cancel 咗咧，就系佢嗰啲战舰啊，就去呢个嘅苏伊士运河 系 嘅巡嘅巡航啊嘛， 系 即系个巡逻咧，以前就应该系由英国咧条线一路去到苏伊士运河嘅， 系 咁大家好明显知道系同油有关啦， 系啦， 因为你个能源补给线，如果你俾人揸住咗咧，即刻输噶啦， 惊外球玩嘢啊嘛，嗰时英国同埋法国都系啊嘛， 系。 嗰阵时就系要直头法国佬就恶到系唔理美国佬个反对，其实降落即系搵空港兵降落喺埃及运河附近噶嘛，谂住企图抢翻条运河噶嘛， 咁、哦、 但系最屘失败咗啦。 系，即系后来就运河就即系美国有下管理系嘛？ 美国做和事佬咯， 睇住 系啊，因为最屘英国就介入，美国又介入之后，咪即系继续俾佢翻条运河。独立经营咯， 系 如果唔系嗰阵时系苏联食埋噶嘛？ 唔系虽然话佢独立经营啦，但系睇场其实系英国佬、美国佬嘛。应该呢 其实嗰 阵时 话就话交咗俾埃及， 埃及啦， 但系实质上 即系 最大利益都系。 巴拿马运河我俾翻你啊，但系边个睇啊？咪系美国？ 唔系直头而家又话，因为嗰、那个因为使好多钱啊， 系 就哎呀，我俾翻你管。 我依家系俾翻佢啊， 系啊，俾翻佢，因为使太多钱， 同埋冇乜着数， 冇乜着数系啊。 大陆嚟紧喺下面再开嗰条嘛， 系啊，反正都系你管你行翻你啲船噶啦，不如我就收翻少钱算啦，系咪？唔好搞咁多嘢。 咁啊系，睇翻支出问题。好啦，咁讲翻英国，咁咧就即系国防大臣啊接受咧，即系嗰个专刊啦，即系个访问啊吓，咁啊讲咧，其实咧就。佢哋应该系想英国成为一个再次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系咪啊？即系咁讲法，但其实我哋觉得唔系嘅。其实应该系咩呢就是 Donald Trump 咧，就其实已经倾好条数， 系 就同埋咧所有咧白人战线咧就联埋一齐。 系 咁边个参加我哋个白人战线咧，你就过嚟啦。我哋优质嘅白人，咁英国佬你唔系优质白人系嘛、嗯？ 英国更加要啦，点会烂着头皮死鸡撑饭过 都要 撑啦，系啊。 因为其实你真系即系始终佢哋都要个样啊，出嚟行。 海军强讲嘛，迟啲有两艘航母舰啊。 系啊，系啊，两 整紧个威尔斯王子好啦。 系啦、啊，威尔斯亲王号。 系啊，亲王亲王啊，系亲王。 系啦，亲王冇所谓啦，英文都系 prince 嘅，你啱嘅其实。系啦、啊，咁所以咧就嚟紧咧就话，究竟个基地摆边系嘛？头先讲 系 有人话基地咧，其实你冇得你拣嘅。老实啦，如果你摆喺远东，你谂一谂到啦。 新加坡、 日本又唔俾你摆嘅，因为日本俾美国摆晒噶啦，插晒旗噶啦。咁同埋就日本都冇个 ground 俾你摆啊。 马来西亚咯，租翻马来西亚咯，你旧殖民地嚟噶嘛？ 得啊，马来西亚同中国 friend 得滞啊。 系 咩？系啊，唔会噶。咁当然你话，咦唔系马来西亚一个总理系咪同中国佬好似 抹咗面喎、啊？ 唔会噶，一定喺边舐噶，学你话斋嘛。 嗰啲嚟嗰啲咩？ 佢应该而家就话喂。你想用你嗰啲嘅借贷嚟冚咗我啲港啊？你谂都唔好谂啊！不过如果你有钱送俾我哋，我都收嘅。 系 嗰啲咯， 不过俾多次钱咯要。 系咯， 一次钱唔够要俾多次錢。 你贿赂咗我前度，你知唔知啊？ 系咯， 上任、啊，你未贿赂我、啊， 系咯， 我就嚟嗰头去噶咯，你唔快啲俾我啊！我九啊几啊，大佬， 咩工业园啊嗰啲啊， 系啊，你快啲过水俾我先。 第二家园计划嗰啲啊 ，cut 晒佢， 系咯， 再俾钱， 再开个新嘅，系啦。因为点解咧？马来西亚有入中国啲军舰噶，系啊，嚟紧玩下手，唉，希望佢唔好入嗰啲飞机啦，因为点算啊？ 猫山王找数咯，咪 猫山王找数。好，咁咧就讲翻应该系新加坡。 新加坡都估到新加坡，新加坡都有美军噶。 因为首先新加坡系前殖民地啊， 系 点都好倾啲啊嘛，同埋新加坡人中意英国嘛， 系 即系比较有啲情。 即系你话一个李光耀系苏黎世运河以东唯一嘅英国人啊嘛，最后英国人呢、這个。 佢啲英文咧以前咧系 好 British 噶， 好 British。 佢自己改到变新加坡啫， 系咩？ 系啊，搞到变新加坡口音嘅啫。 而家嘅 Singlish 都变咗， 系啊，咪咗 Singlish 咯，好搞笑。啊，讲翻就应该喺文莱都有机会喎。 文莱， 因为文莱你知虽然细国啦，但文莱又系好亲英噶嘛。咁所以就呢两个叫做前英啊，文莱系咪前英噶啦？文莱 都 系英国， 都系 唔记得系啦。咁所以就应该呢两个国家最有机会啦。 系， 咁你话马来西亚就应该冇噶啦。咁另外就泰国唔会啦，缅甸就更加唔会啦。 泰国唔 会，越南又唔会有机会噶啦。 泰国而家唔会企一边，即系。泰国就因为以前 从来都唔企一边， 唔企一边，咁就系好似系租啲军港，即系嗰啲飞机场俾美军打越战。 系嗱，咁所以咧就应该依家佢哋嗰个两栖攻击舰啊，联合号啊，咁我哋试过喺南海出现过啦，我哋上年讲过啦。 系， 咁就应该我谂佢依个如果出就出呢架。 哦，呢个两万几吨咗架啊嘛。 系啊，呢架嘢劲噶，如果呢架嘢上面咧，当然我都未研究佢可唔可以摆 F35B。 我谂我甲板未得。 应该未得，因为佢个 design 咧，我唔肯定佢 design 摆唔摆到本身，系啦。咁咧就我哋今集咧 ，Alex 翻我 紧要啦，到时又揾架游轮顶住先咯。 又呢啲啊？ 搵货柜船砌住个机场出嚟先。 又呢啲啊？哇！但系而家廿一世纪噶咯，系咪？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要讲咧就系呢个美军啊，嚟紧咧会喺冲绳啊实施一个叫咩咧？叫反舰飞弹演习啊。 系。 咁大家都估到针对边个噶啦？ 啲冲绳居民又会投诉噶咯。 其实冇所谓啦，佢都当佢食生菜。其实你谂下，冲绳咧应该系由二战之后咧，由美军咧即系七几年嗰阵时啊，交翻还俾即系未将冲绳咧个管理权咪交俾日本嘅。 所以嗰次。大陆咪嘈咯，喂！冲绳本身系一个独立 王国，应该 王国嚟喎，俾日本人食咗， 系啊？ 点解冲绳又好得？应该即系点解 独立翻咯？ 应该独立翻喎，应该。 但国王都唔见咗啦，系咪啊？ 变咗啦， 佢啲后人我唔知啦，应该俾日本夹咗啦，日本人夹咗啦， 日本化咗， 喂，日本化咗，可能佢都唔想翻去做咧，好难讲啦，系咪？因为其实都好艰，你知咁细国家好难经营， 赌仔嚟啫，都系。 系啊，到啫，山寨皇帝 系啊， 系嘛？好啦，咁咧，根据翻日本啊产经新闻讲啊，咁佢哋话咧，其实美国已经通知咗日本自卫队噶啦，咁咧就会喺嗰个冲绳个基地部署一个陆基反舰飞弹。 系， 大家都估到应该系针对咩啦？ 陆基啊，哇， 陆基啊，即系摆喺度啊，唔系用海基啊？ 射边只咧？射鱼叉？ 佢咁讲㗎吓，佢部署嗰啲咩嚟㗎呢 ?ATM58 啦 ,1158 啦。 嗱佢一隻叫 M142 啊，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啊，即係我哋呢上个礼拜讲嗰隻啊， 火箭 啊。 纯火箭啊。 一个车咩就啲火箭射出嗰啲呢。 少少导向个火箭啊。 係啦，记得我哋讲过呢，摆喺个即係有架 C130, 再你过嚟摆低，然之后射完就再走嗰架呢 ,HIMARS 啊。就用呢个咯，系、 哦、 啊，可以300公里做到啊！即系听讲佢讲都几劲啊！咁咧，好明显大家估到噶啦。如果你冲绳岛同埋呢个嘅宫古岛，咁咧佢哋咧，如果咧喺呢个之间咧，大家知系中国军舰好中意飞飞即系成日行出行入噶嘛。 系， 佢哋咧系借咗咩咧？就因为咧日本咧嗰啲位咧，佢唔会 claim 佢自己嘅，嗰啲航道咧就叫做咩咧？就系、是、可能你人道上啊，或者你非军事咧系可以用嘅。咁你个军舰行过，如果佢冇呢个侵略意图，系和平通过咧？理论上系俾你嘅，咁呢个咧，老实就不嬲咧，都系咩咧？就系、是、美国成日讲嘅自由航行啦。其实大陆系成日用呢招嘅，即系嗱，美国就话喺南海自由航行啦，大陆嘈啦，但其实佢又冇谂过咧，宫古海峡啊，或者你冲绳嗰边嗰啲位咧，人哋俾你自由航行咧，你又成日不停航行嘅，即系其实呢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咧，即系我有时会 challenge 咧，其实你唔可以一样说话讲两样。 呢个系双重标准啦。 系啦，双重标准嚟噶吓，但系我谂除咗我哋讲，又系冇人讲噶啦呢啲嘢。咁当然你可以话，诶呢啲咩国际法啊，啲海洋法啊，你话诶唔系啊，日本 claim 咗嗰度系公海城咁样。老实讲啦，人哋嗰啲装备全部喺晒度嘅。咁依家咧，你见到咧，佢系咪装晒啲火箭啊，装晒啲反舰飞弹喺度嘛？你有啲咩事咧？你行出行入咁串嘅话咧，佢瞄你咯。即系谂我用火控瞄你都惊啦， 都系啲船只行得慢，应该都可以 死紧噶， 追到 死紧噶。你谂下佢就算唔超音速你都死啦，系咪？佢飞800公里每小时你都死啦。咁所以咧呢个好明显咧就系针对噶啦。咁同埋你知啦，部署唔系日本部署，系美国部署。咁所以大家睇到就系咧，美军摆明话俾你听，而家你唔系净对日本，你 系 对住美国同日本。我借咗日本地方嚟夹你，你唔好谂住冲出第一岛链。而家我就用行动话俾你听，你系冲唔出第一岛链嘅。咁首先就針對你啲船，你再串啲，我就會擺SAM 嗰啲嘢啦。 係， 哇！如果你擺外國者啊，成日啲擺曬呢啲位就好麻煩。咁所以喺宮古島咧，我哋係咪講過，如果你要打台灣咧，其實你要打咧，唔係淨係打台灣啊，你要打宮古島，要打石垣島，將嗰啲雷達全部收歸，將嗰啲島全部攞曬。但你咁樣即係挑戰日本嘛？ 世界大戰㗎啦， 咪即係日本要打你咯。於是你打，你可唔可以同日本一邊打日本一邊打台灣咧？你打台灣都問啦，主要打兩邊係嘛？所以其实呢我哋成日都话呢个话题永远都系永恒嘅伪命题。你冇办法摆脱到日本嗰个牵涉喺当中嘅。即系呢个好难。好啦，另外呢我哋要讲呢就系西班牙。咁西班牙呢就近排呢就话呢佢哋要牵涉埋入去呢即系嗰个。因为英国德国同法国咪就我哋去年讲㗎啦。 Airbus 开咗个开头跟住呢达索又开咗个头，但係之前就话两个有意合作喎。 係因为其实你两个分开做都冇唔讨好㗎嘛。 咁都系第二支旗就英国啦 ,BAE 啦。 暴风雨啦。 暴风雨啦。 係啊。咁所以呢就而家呢应该系咩呢就系、法国同德国联手做嗰架啦。系咪做嗰个神经元叫做。做个新嘢。咁应该系咩呢佢哋暂时话可能是无人机嚟嘅。咁就如果做无人机嘅话咧，就当然你相对嚟讲个战斗力可以再提升啲，因为其实你唔使再有人咧，你嗰个有效负载咧，唔使再系正九支同负三支啊。 即系当 missile 咁用咯，当支飞弹咁啦。 可以好劲啊！咁所以咧就当然入面咧会加好多雷达啊，嗰啲咩 IRST 啊嗰啲嘢全部都会齐啦。 系， 即系佢哋话咁，所以咧就听讲咧，西班牙咧就应该谂，如果法国德国搞，佢依家咧就一定要拣，一系就拣英国。 系， 一系就拣法国同德国， 睇企边边啊？ 佢企边边咧？佢暂时好似系想企法国同德国。 嗱，血统上又同德国佬 friend 啲嘅，西班牙 系啊， 因为英国佬俾佢出卖过。 哦， 系咪？佢英国佬出卖过佢应该话， 出卖西班牙， 出卖西班牙。所以咧就即系啲几百年前嘅事啦，当然就是，所以就即系西班牙同埋德国都系曾经嘅神圣帝罗马帝国领土啊。 哦 ，OK， 咁所以可能有啲历史渊由啦。咁另外讲咧，神经元咧，佢有个技术验证机，技术验证机即系讲咩咧？通常就系嗰个 prototype， 我哋叫做0102嗰啲机。 哦，唔系啲木制模型啊？ 唔系，即系你讲呢啲真系。咁咧，佢哋话2016年，即系三年前度啦，其实已经试过咧，即系大高落号咧，附近穿过咗，唔被发现，就话其实佢隐形性能系好劲。 真 呢部嘢，真隐形噶，所以呢部隐形嘅无人机嘅几咯，但系你谂下，2016年原来已经开始试呢个 prototype， 都收得咁埋嘅， 系咯， 我哋真系听都冇听 过，几好嘢喎， 系啊，所以系几劲噶。咁当然啦，你如果出到呢架嘅话咧，就台风应该差唔多， 会唔会呃埋美国佬咧？ 呃埋美国佬啊。哇，咁真係唔知啦，如果你美国佬呃到就好劲啊。係咪咁，但佢依家讲大角落啫，係啦。咁都係啦，佢相对嚟讲呢，佢发展隐形战机啦，同埋下一代隐形战机呢，就即係佢个未来空战嘅系统呢，应该嚟緊就会换新㗎啦。就唔会再用台风啊，唔会用阵风嗰啲嘢。 台风都旧啦，因为台风你唔隐形㗎嘛。 但係我好有兴趣就係想知神经元会唔会发展舰载机呢，应该会啦。因为点解呢，法国同德国啦，法国佬有舰载机㗎嘛。佢有阵风 M 嘛。你如果阵风 M 要落下一步想系咪应该呢部？ 西班牙都有兴趣，西班牙都有个细噶嘛。 系啊，西班牙都有个细噶。诶，你讲西班牙咧，我哋今集一定要回应翻个网友讲澳洲嗰、那个。 系。 咁咧，我轻微做咗少少功课，我就一阵间讲翻西班牙同澳洲渊源。 好。 就可以讲翻西班牙呢一个位嘅，系嘛 ？Alex 嚟讲啊，我。 好。 好，呢一节嚟呢度先。